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直到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勤政殿才为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发挥起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不久，就是在这里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这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走进勤政殿的新中国内阁，成员们深知周恩来来意在提醒大家，从此要真正的为民勤政。在周恩来到来前后，新任的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们以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都陆续来到会场。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者都庄严地在政务院首次会议签到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苍劲有力的毛笔字中，每一笔都饱含着新一届政府官员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工作的信心。首次与全体属下齐聚一堂，周恩来高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今天成立了。全场发出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周恩来做了一个名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作为政府首脑，他有责任向全体委员们介绍政务院的组建的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干部来源、合作共识等等的问题。周恩来逐项说：组织形式，政务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事事务工作的首脑部。现在是战争时期，军事方面不属于政务院，而属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以总理一人、副总理四人、秘书长一人和政务委员15人组成。政务院不仅有他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还有指导各行政部门的3个指导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另外还有人民监督察委员会。4个委员会称委，其负责人称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财委、文教委3个指导委员会下面设立的委员会称会，其负责人称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政务院的政务会议通过决议和命令研究和决定日常的重要工作。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政务委员等21个人组成，这便于议事和工作。政务会议人员加上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参加，成为政务院的扩大政务会议，共有40多人，讨论一般决策，报告一般工作。人事安排，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意见，3个指导委员会扩大了，这样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士，以便集思广益，而且还可以将政府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各地方去。政法委、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人士参加的比较多，中财委 民主建国会的人士参加的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人参加的比较多。有的人呢，犄角安排的地位那是旧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们呢是为人民服务的，何必计较地位的高低呢？现在大家呀都是同事了，我们必须说服这些同志不能计较地位。干部来源，政府草创之时啊，需要很多干部。人才的来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区的干部，二是原国民党政府旧工作人员，三是社会上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去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各部门用人都要照顾到这三个方面。合作共事，由于干部来自不同的方面，就有个团结与合作共事的问题。党与非党或者是无党派各团体的合作，现在恐怕呀还不能习惯呢。因此有的同志就可能来个关门主义，干脆不与人合作共事，这在历史上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关羽，他不愿与诸葛亮合作，并且还曾向曹操投降。我们的新政府要防止关门主义，不能合作共事，计较这些地位和不肯学习等等的倾向。听讲的人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总理周恩来对自己所领导的机构的要求是必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达到有序而高效。为使新政府这部机器尽快有序地运转起来，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各部门要制定组织条例，建立工作制度，先由政务院拟定若干原则，再由各部门自拟，报政务院批准。当晚周恩来又主持了政务院领导成员会议，确定当前必须抓紧的工作。晚上的会议做出如下的决定：为接收国民党、中央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财产、图书、资源等等，成立专门小组，由陈云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接收办法。为了建立政务院以及下属的各机关的办公制度以及办事程序，成立专门小组，由董必武副总理召集拟定具体条文。为拟定政务院以及所属的各机关的组织通则，成立专门小组，由黄炎培副总理召集，提出草拟组织通则的原则。即日起建立政务院以及所属各机关的事务汇报会议制度，由政务院秘书长召集，参加会议者为各委秘书长或者是副秘书长，各部、会、院、署、行办公厅主任或者是副主任。分别由陈云、董必武、黄炎培召集的三个专门小组，最终又统领在周恩来的旗下。四天以后的10月25日，为解决工作条例等等的问题，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受前国民党政府中央机构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几条原则，主要精神是各机构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的前由地方代理，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中央统一接管工作机构，对原各机构工作人员将在调查研究后因材使用，合理的分配工作。由于华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构架已经归属于政务院，所以会议还决定一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发布命令， 宣布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归中央直属。二，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在政务院下属的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周恩来又于10月28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初步通过了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等等重要的文件。为了便于外事工作，周恩来在第三次政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外文译名的报告。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结束工作，正式向政务院办理了移交手续。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前三次政务会议开始过后，在全世界舆论焦点的关注下，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待中，政务院所属的各机关开始了紧张而且有效的工作。周恩来在组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的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强组织能力很快地为世人所知。与他共事过很多年的无党派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长沙大火中就对周恩来有过这样的感慨：周公的计划很周到，只是非常细密，经他这一部署和指引，使纷乱如麻的局面立地生出了条理来，使混乱一团的大家的脑筋也立地的生出了澄清的感觉来。我对于周公啊，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有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又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钟一样，有条理的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有力的缕缕。在筹建新中国的日子里，郭沫若的这种感慨更深了。从10月1日到11月1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政务院各部门从筹建到开始正式工作的时限。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许各部门去慢慢的准备，更不允许周恩来有半点的松懈。周恩来的日理万机就是由这一时期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占人类近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上的解放，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人们正为这种变化欢欣鼓舞的时候，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在政府总理面前的，却是一个旧中国留下来的满目苍夷的烂摊子。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城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曾公开地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100分，搞政治可得80分，而搞经济则只能打一个0分。有人怀疑，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在蓄意破坏。严峻的考验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有思想准备。在那场进入北平之前的对话中，毛泽东就曾经把筹建新中国比作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曾信心十足地表示，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考什么？在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 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最重要的和最直接的考验，恐怕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共产党除了以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搞过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建设以外，没有搞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进城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拿到的第一张考卷，首先要解答的就是如何恢复国民经济、开展经济建设的命题。解决经济建设的难题，并不比解决军事和政治难题轻松。周恩来所担负的总理角色，使他更多的不断地思索这道题的难度和解题的方法。刚刚建国，各种各样的会议请周恩来去讲话，他都讲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重心不转移，刚刚夺过来的政权迟早会守不住。到了1949年年底，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几个关乎国计民生的会议，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会议代表们集中起来请周恩来讲点对今后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参加会议的人们从总理的讲话中一下子明白了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的原则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者是忽视农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工业领导农业，农业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有人说，这就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农业为指导的提法的雏形。指导思想有了，但是还得是抓实干。周恩来接着讲，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呢，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周恩来还郑重地告诫大家，要正确处理好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司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然而，经济领域的争夺战并不比军事领域轻松，光有思想理论的指导是不够的。建国初期的经济斗争极为的尖锐，就在新中国成立庆典的十月份内，全国的物价继一月、四月、七月三次大幅的上涨之后，又一次的猛烈上涨，平均达到了 44.9%。 这次上涨是以纱布价格的上涨为龙头的。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资本家猖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企图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击垮。在上海，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为了向世人证明共产党搞经济只能打一个零分，他们囤积居货，大肆进行金融投机活动。上海的投机倒把活动向全国蔓延，导致了全国性的金元风暴和物价风波。从经济领域展开来的斗争可谓是惊心动魄。为了解决物价问题，周恩来找到陈云，平稳物价，陈云是行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9年11月5日，陈云主持召开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物价问题。这些红色政权中的经济专家们提出来了一个高招，由财政部拨一部分粮食给贸易公司，用粮食收购棉花，减少货币的投放，并迅速地运输棉花给上海。这一招棋一走，果然是妙不可言，纱布的价格很快得以平抑。接着，中财委又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到12月，平抑物价的行动基本结束， 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物价已经基本上平稳。尽管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是极为艰难的，但是对于开国总理周恩来来说，身上担负的是人民给予的重担，他必须加倍努力，主持百废待兴的共和国经济工作。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年底，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生共和国的经济形势逐渐恢复，一年一个新局面。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的一年，到这一年的年底，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由于刚刚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出现巨额赤字，物价猛涨，市场混乱，新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1950年，通过统一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业商业等等重大的举措，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年的经济工作，周恩来是这样总结的：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打了一个胜仗，就是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由物价波动、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现象扭转了过来，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定。然而啊，这一年的财政收支逆差却有2亿9千万，所以周恩来认为所取得的成绩还不是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工农业产值比上一年增长是 19%，交通运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年的财政收支相抵，有了10亿6千万元的结余，这是新中国财政第一次出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的一年。1952年，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也已经是基本好转。在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国民经济而言，若要进入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建设时期，基础已经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有了。1949年至1952年，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来说，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期。一场严峻的考验下来，周恩来领导下的人才济济的政务院，已经交出了一份出世的满意答卷。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